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音乐怎么会跟建筑扯上关系呢？今天我们正是要通过一幢建筑物去回听华语乐坛的歌声和岁月。这些歌声都曾经唱响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香港的红馆。从红磡火车站走出来不仅两分钟，你就可以看到红磡体育馆。它正式的名字其实叫做香港体育院，可是人们更喜欢叫它红磡或者是红馆。83年启幕以来，这座上宽下窄就像是一颗钻石的建筑，见证了无数巨星的辉煌和陨落。但现在在红馆开歌唱演唱会最多的记录仍然是被谭咏麟所占据着，179场，这其中还不包括他在温拿乐队时期还有左邻右里的41场。这个数字其实也印证了谭咏麟的这一首歌，他真的讲不出再见。 是爱语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当年的温拿乐队五年之内就宣告解散，但是他们为香港乐坛贡献了一位流行音乐史诗般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谭咏麟。从79年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反斗星》开始，到后来80年代结束，他的白金唱片真的是一张接着一张。除了在这个期间张国荣能够在一些奖项当中给他带来竞争之外，几乎是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度，所以谭咏麟是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王者。谭张之争现在被提起来，也许会少了一些当初的白热化，多了一些对那个时候粤语歌繁荣场景的追忆。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谭咏麟被叫做了香港乐坛的谭校长。除了数字上的最多，其实谭咏麟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刻都跟红馆这一张特别的建筑有关。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这一位是来自于谭咏麟，在90年代，当时的四大天王已经开始走向台前，而谭咏麟呢，也已经高居乐坛教父的位置。所以在88年2月的时候，他在红馆举行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就现场宣布，他以后不会再领奖。虽然不再领奖，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乐坛，定期都会出版新的唱片，而剥掉了奖项的负担，他也开始专心做更多的尝试，这其中就包括提携新人。这时期的谭校长唱了非常多的好歌，虽然那个时候对他的歌是不是有一些媚俗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听着粤语流行音乐慢慢长大的当年的年轻人，对这个却并没有太多的在乎。每当那些似懂非懂的语言唱起我们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又会把我们拉回到骑着单车路过唱片店的岁月。这是谭咏麟和他的爱徒李克勤当年的作品《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是过独坐，一角像是会协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我心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燃点真你我， 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浪花，快要沾湿我。哦哦，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握，像红日之火要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沾湿我。哦哦哦，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哦哦哦哦哦哦， 馆开歌唱最多的是谭咏麟谭校长，第一位男歌手是许冠杰，而在红馆开歌唱的第一位女歌手，她却并不是香港人，她就是邓丽君。82年的时候，邓丽君曾经受邀在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登台，她也是第一位在那个地方演唱的华人歌唱家，从此她就走上了国际巨星的道路。后来在83年的时候，邓丽君在香港的红馆开了6场个人演唱会，这次被命名为10亿次掌声的6场演出，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创下了最高的票房纪录。到现在，在很多人的家中，应该也还保留着当年那场演唱会的 VCD。那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邓丽君的造型、服装。她穿着亮片的红裙，还有格子的红裙，哪怕是放到现在的审美当中来看，依然是美艳依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监制和舞蹈老师都称赞说，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真正的东方人的魅力。这是那场演唱会上最经典的一首歌，《千言万语》。 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 到香港红馆去开演唱会，必定要唱粤语歌。其实很多人对于演唱会的审美鼻祖就是来自于邓丽君，在这场演唱会的开场曲上，她唱的就是一首粤语歌《漫步人生路》，穿着白色的蓬蓬裙，伴着强劲的音乐伴奏，一改她平时的柔弱，唱出的节奏分明动感，又很有力量，和小城故事当中的她简直是判若两人。但是他又确确实实的能够让你感觉到，这就是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笑奉上，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 歌词和歌名都非常的应景着八十年代香港的时代声音。重新的去翻开八十年代的这张演唱会的录像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珍妮除了主打歌《奋斗》之外，还有一首歌是每晚必唱的《再度孤独》。即使她是在结束了演唱会，还会重新的回到舞台上再唱一遍，因为实在是太贴切她当年的心情。八十年代初，珍妮是香港最红的女歌手，而她的先生傅生是最红的男影星，这对荧屏夫妻非常的恩爱，只是天妒英才，傅生在83年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再度孤独这首歌就是珍妮为了纪念他而唱，所以每次演唱都会泣不成声。 就似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轻轻抚你数千声，但你已是听不见。 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永久。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 清楚，凭什么令你开我？愿你晚安，就狠心期望，祝我与旧信火葬，别离像战争般悲壮，各自逃亡。你这样恨我好不好过，温馨平淡都变成负荷，当木桶开了面梁，难道觉得轻薄？你要是还恨我，请听听我，将声音当指尖，让旋律 慈母，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音乐，它和一张建筑有关，那就是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更多的时候，我们愿意亲切地叫它红馆，就像是维也纳金色大厅，这是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神往的地方。 香港的红馆就是华人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也是华语流行歌手为自己证明的地方。踏上过红馆的舞台，那是一种夙愿。在香港的女歌手当中，在红馆开歌唱的次数能够仅次于谭咏麟的，也只有这一位了，小凤姐。徐小凤从1985年就开始踏足红馆，1992年的时候，她更是创下了34天连续开43场个人演唱会，到现在也无人能破的记录。这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徐小凤，她在红馆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对她来说也非常特别的歌《心恋》。 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怎奈他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徐小凤的国语歌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对于香港歌手唱国语歌的认知。1989年，她也是唱着这首《心恋》，登上了央视春晚，红遍了大街小巷。徐小凤是一个最有明星气质，但是在生活当中最不像明星的女歌手。她没有像墙一样的鞋柜。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2005年的一天，香港有一间很小的旧鞋翻新店里，有一双5寸的高跟鞋刚刚被修完，一个中年女士付了修鞋费30港币。修鞋师傅可能也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这双鞋就出现在香港红馆的舞台上，再度和12000名香港市民重逢，而它的主人就是58岁的徐小凤。深居简出、粗茶淡饭的小凤姐，或许更懂得音乐靠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踏踏实实的每一步。 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